起战斗，会更明白什么是温柔。暧昧跟你牵着手，走过荒芜的沙丘，可能从此以后学会珍惜天长和地久。有时候 像是给我

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我不要将你多绑住一秒，我也知道 会微笑，yeah。

爱你。 the warmth and brings the winter. Quand tout seul days of you and I. Thank you.

熟悉的脸庞，空月宫廷宫畔

前进三季没有回来，两手空空只剩爱，弄丢了世界至少还有你在，你却说爱不能发财，但我必须要相信你爱我，相信爱情的价值还在，就算失去了一切被世界出卖，我得相信爱没有失败，朋友都说我太乐观，他们劝我快看开，感情的一切已经通过膨胀，脆弱的心又快破产，但我必须要相信你爱我，相信爱情的价值，算失去了一切被世界出卖，我得相信爱没有失败，你不能够就这么说着走，没理由，我不能接受就算痛，说爱我不能发财， 看着时间的进行。

wanna say la la la la la la, and get the girl to say okay okay. 手贴贴近我，用体温做回答。看你眼里有一句话和我的一样慢，那就是啦啦啦啦啦啦。And get the girl to say okay okay. 真实的触感，爱不只是童话。牵手间坠入双人舞，不离彼此，慢慢欣赏。还有点烦闷吧，浪漫被公式化，有些爱加点刺激，更多想象。你也在期待吗？兴奋和我一样，把甜蜜洒满一地，放纵一下。哦，每个毛细孔划过你的指甲，哦，温柔的触碰，不完整的心房。Hot hot baby, we can set it up tonight. 双人舞，黑夜里无法自拔。 在海角天边。

再有罪，我拼命挽回。